话帮我找到姓钱那家人的，为什么等那么久？ 他来了，有你。刘伟，大哥，就是他要找钱家人。 你是家贤的妈妈？ 你认得我啊？你是不是思琴的大仔立俊啊？ 是啊，他是我弟弟南伟。 他是你的弟弟？他又说他是姓康的。 说起你一匹布那么长，在八年前爸爸妈妈因为一场车祸离开了我们。 估不到十几年没见，你们的变化会这么大。是呢，那家善现在在哪里？ 我们几兄弟姊妹已经住在一起，家善就很乖很听话。正所谓女大十八变，我看你见到她都不认得了。 听你这么说我都好放心。 阿姐，不然你不想见下他 吗？不用了。见到又怎样？我又不可以将他带在身边，见面会等大家的心不舒服。 那你今次向康安哥打听我们的消息，不是想缘分家善的吗？ 不是，我来的目的是想找你们的妈妈帮我。 帮你？ 嗯，我的生意出现了危机，想跟他借笔钱来周转，没想到他已经死了。难道的天真的不再给机会我？ 你做什么生意的？ 我在花田镇开了一间迷你市场，可能是受到金融风暴的影响，生意少了八成，已经守不住了。 那既然生活出现问题，为什么你不选择要回家钱，反而选择跟人借钱呢？ 因为我还有另外一个家。我现在的丈夫是不知道我曾经生过的女。立俊啊，你可以看在思琴份上帮我这个忙吗？如果我不是无路可行，我是不会厚着面皮来找你妈妈的。 你想借多少钱？ 我想跟你借20000元。 二万？ 听说经济开始复苏了，只要过到这关，我会慢慢还回钱给你的。 20000元不是一个小数目，我自己本身都搞紧啲生意仔，一时之间真系攞唔出咁多钱嚟。 咁啊，你帮我谂下办法得唔得啊？ 我哋可以应承你，帮你谂下办法帮你，但有条件。 啊，得，我咩条件都可以应承你啊！ 刘伟，但系20000元，你唔好行埋轻轻应承人咯。 我同爹哋商量下咯。 吓， 安姐。我不用你还这笔钱，但是条件是你不可以在我们兄弟姐妹面前再出现。 绝对没问题，我一拿到笔钱就即刻离开你的树了。 我是说永远不可以再回 来。得，我明白你的意思的。我从来都没想过要回家先，今天不会，以后都不会。 那好了，你留下酒店的地址，我尽快找你。 酒店的卡片交给你，你打电话约我出来啊！你呃得的酒店仔不啱你们去的，我先走先啦。 Andy， 我们送你出去啊！ 麻烦晒。得噶啦，再见。 再见。刘伟啊，我知你一直都很保护家善。你宁愿出呢一笔钱，都唔想家善受到伤害。但我哋唔系家善，我哋唔知道佢谂紧啲乜嘢噶，或者佢好想见下佢亲生妈妈咧。 大哥，你有冇谂过啊？如果俾佢知道佢亲生妈妈只不过为咗借钱而嚟，唔好话认翻啦，连见下面都冇谂过。你知唔知佢会好伤噶？ 我知道，但我觉得应该婉转啲同家善讲声，要唔要见翻佢，咪等家善自己决定咯。放心啦， 嘉善是我们的妹妹，我们不会让她有事的，是不是？那你揸主意吧。 这两个男人真的很难服侍的，点我做这样点我做那样，一日时间已经被他们玩残了。 点止一日啊，还有排你挨啊，家姐身子不好需要休息，这么快就想甩盲。 不是，难为家姐日做夜做，身上挂着阿信精神都没吃过，你做少少嘢啫，就是人泼上投诉科，冇骨气啊你，系咪亲生噶？ 每个人都有自己嘅优点啊嘛，我做家务唔叻啫，读书叻咪得咯。冇事论咩嚟，明知系个氹啊，都仲要中个头埋去。你唔好同人讲你姓程嘅添啊！ 喂喂喂，两位，我哋食得饭未啊？ 得噶啦，都摆晒喺台咯。 哎，食饭，冇你咁好气啊！ 哎，继续啦嘛，你哋两个顶饱佢咪得咯，仲使乜食啫？ 做到咁辛苦啊，几大都要食先啊！ 佢煮嘅餸，几大都要试下啦。哇，喂，你煮啲咩啊？咁咸嘅？ 喂，啲鱼油煎窿晒啊？ 吓？喂，咩嚟噶？个饭咁硬嘅吓？ 唔系啊，几好食啊！ 好食？ 唔系啊嘛， 咁恶梗仲话好食， 系咪真系咁差先？ 唉，唔怪之得你嘅养父母啊，唔苏你啦，唔识煮嘢，养笨妹都好过养你啊！ 喂喂，你乱噏咩啫？嘉文要准备大学嘅课程，所以冇机会入厨房。如果有机会啊，佢一定会比我同大哥煮得更加好啊！ 系啊。大哥对你有信心，继续食继续食。 哇，你咁虚伪噶，喂，真系好难食噶嘛。 好食啊，好食啊！ 嘉文，我讲事实啫嘛，做咩眼超超啫？ 你样衰兼口臭啊！ 搞咁多嘢，收拾残局啦，细佬。喂，呢啲嘢女人做噶、啊， 咁你做唔做啊？ 喂，兄弟嚟噶、啊，咁你施压力。 嗱喂，我哋出去食，打包俾嘉善佢哋。 好啊。喂，等埋啊！我又去。喂，哇，争啲扁鼻啊！你哋咁冇人情味噶，唔去咪唔去咯。 因住冷亲啊！ 冇事啦，你计完数未啊？我想同你倾偈啊！ 做咩？有咩心事要同大哥倾啊？ 如果有一日你立奇同嘉文睇到我张报心纸，你话佢哋会有咩反应咧？ 反应咪同我哋一样咯？ 即系咩？ 即系你一样系佢哋嘅家姐。咁多年感情唔会为咗一张报生纸而变嘅。 嗯，我嚟嗰阵呢，立奇只有两岁，嘉文就仲未出世。我仲帮妈妈手凑立奇飲奶。嘉文出世之后呢，我仲周不时帮佢换尿片。唉，真係当正佢哋係自己嘅細佬妹㗎啦。 咪係囉，咁你仲驚咩啫？ 冇嘢啦，唔阻你计数啊。 嗯，啊，嘉善。 点啊？到你有心事同我倾啊！ 你妈妈翻咗嚟， 你讲真噶？ 嗯，我哋见过面，佢已经改嫁咗，喺花田镇咧开咗间迷你市场。不过我相信佢今次翻嚟主要目的系为咗你，想同佢见下面吗？ 我哋都冇嘢讲。 佢生你嗰阵仲好后生，所以冇能力养。 佢心里边仲有我嘅，就唔会觉得成十几年先嚟睇我啦。我唔会见佢。呢度系我屋企，我有两个哥哥，一个细佬同一个妹。我姓程唔系咩？ 当然系啦，我哋永远都系一家人。 大哥， 唔见就算啦，吓，唔 唔好放喺心里边。早啲去瞓啦。 早唞。 早唞。 家姐煮嘅宋灵舍香灵舍好食嘅，家姐啊，我碗饭要加大啊！ 要食饭自己去笔喺度叫生晒，边份笔俾你噶？ 顺便啫嘛，咁都睇唔开。听讲家姐而家笔紧嘅系你碗饭、啊， 佢笔自己顺便笔埋我嘅， 即系咪顺便咯？ 食饭唔准嘈啊！ 佢嘈啫嘛， 家姐啊，你话佢系咪到咗更年期啊？心里咁唔平衡嘅， 咁廿四啦你。 喂喂喂，两只嘢细声讲大声笑咩意思先？一定系讲个坏话。 哇，好好味啊！唉，俾个靓妹折磨咗两日，卒之都有翻啲正嘢入口。 食嘢唔准讲嘢啊！ 佢唔讲唔讲，唔得闲讲啊！食嘢。 家姐，你有冇留送俾立伟同嘉文啊？你睇佢啊，好似啱啱放监咁啊。 嘉文嘅就漏咗，如果话医院有事，唔翻去食啦。 哦， 唉，梗系啦，佢以为仲系靓妹住啊嘛，我有钱啊，都避之则吉啦。 我系你亲家妹妹嚟噶，家姐咁嚟帮外人差，我差得咁准啊？ 嘉文啊，你坐低啊，家姐不烦俾你啊。 你点解唔去见你阿妈？ 你乱噏啲乜嘢啊？ 大吉利是过你啊，叫家姐去见妈妈，你咁黑心噶？ 佢嘅妈妈唔系我哋嘅妈妈嚟噶，我哋根本同佢就冇血缘关系嘅、 啊。你讲咩话？ 系我哋两个唔知啊咋，大哥同二哥都系知道噶啦。如果唔系我寻晚出嚟斟杯水，又唔小心俾我听到佢哋倾偈啊，我谂我哋永远都俾佢哋呃住啊！ 大哥，系咪真噶？ 系啊，嗱，而家讲紧出嚟都好嘅，你哋迟早都会知噶嘛。 嘉善五岁嗰阵就嚟养我屋企噶，爸爸妈妈都好锡佢，我同立伟当正佢系妹一样。咁虽然冇血缘关系，但系爸爸妈妈当佢系我哋屋企一份子，咁佢当然系你家姐啦。嘉文，自己不饭。 我唔识啊。 我食完啦， 我帮你添饭啦。 哦，唔使，我饱噶啦。 俾啲时间佢哋，佢哋一时之间适应唔嚟啊。 你咧真系好口渴顶啦，饮杯水先啦，就食咗饭噶啦。 你喺厨房做咩啊？ 煮饭俾你哋食咯，我已经咧分配晒好啲时间噶啦，绝对咧就冇影响我嘅行业嘅。嗱，你睇下，我咧系照住本食谱煮嘅，三哥正我都试过味嘅，佢话冇问题啊。 家姐咧， 出咗去散步啩？ 哎，大哥啊，你翻得嚟啱啦。部洗衣机点用噶？ 做咩啊？ 洗衫咯。我有几件衫裤未洗啊， 三四件就抌落洗衣机啊，嘥晒啲水同电啊，不嬲唔系家前凑埋一齐洗嘅咩？ 要佢洗底衫裤唔系几好意思嘅。 佢系你哋系边个啊？ 家姐咯。 你哋两只嘢搞乜鬼啊？一听见话唔系亲生家姐啫，个个就走晒样，知唔知你哋做紧乜嘢？家前会好难受噶。 以前就话唔知啫，知道就会避忌㗎啦，呢啲係自然反应嚟㗎嘛，仲边好意思使佢做嘢喎。 又係你话嘅，做女人呢就要出得厅堂入得厨房，我而家咪听你话囉。 我真係俾你两个激死呀，大家相处咗咁多年，你哋对佢冇感情㗎咩？係咪一句冇血缘关系就可以抹晒曾经相依为命嘅日子呀？原来你哋係咁冇情嘅。 对唔住，大哥，我会向家姐道歉噶啦。 我唔会道歉。 啊、你 大哥二哥开口埋口都系家钱，心里边啊仲有我呢个亲生妹妹嘅咩？你哋一个二个啊，只识得关心佢，有冇理过我感受噶？我啊，我都系人质，都需要人关心噶。 啊，家姐， 家姐， 开得烦啊，嗬？我肚饿。 今夜仲瞓喺厨房冇咩啊？ 冇，帮大哥整好啲菜，等佢听朝一早可以煮啫嘛。怕大声吵醒你啊！ 我都系啱翻啫嘛，边有咁快瞓？家善，唔好做啦，同我倾下偈啊！一晚冇翻嚟，竟然发生咁多事，唔好怪佢哋啦。事出突然，佢哋嘅情绪梗会有啲混乱噶啦。过一排就会恢复翻正常噶啦。 我明嘅，我唔会介意噶。二哥，但系未见过佢啊。 佢？你系指你妈妈？我系见过佢。 我对佢冇咩印象噶啦，佢系点样噶？ 好端庄，斯斯文文，有啲似佢。 咁你哋倾咩啊？我冇其他意思噶，唔答都冇所谓。 佢话好想见你，我谂佢想同你一齐生活啩，唔知系咪想赎罪呢？其实你想不想见他？他明天就走了。 不想，我叫程家善，在这个家的一份子，我不走。 怎么这么哭哭呢？家善，我不会让你走的，我要你留在我身边，永远留在我身边。 我们是不可能的，我 是不是因为大哥？